星心对呼啸，1:0。现场的电子计分牌上清晰地打出了首战之后两队的比分。叶修的连胜在继续，这话题电视直播里潘林和李一博只提了一句，还是略带嫌弃的口气，实在是已经腻味了。而有关这一局比赛，李一博深深地觉得自己又被打脸了。他在赛前根本就没敢做过多的分析预测，他只说这图更适应魔剑士发挥，是刘浩精心挑选的。这种一目了然的事儿，他觉得无论如何也不会错呀。但是结果，这图适合魔剑士发挥吗？这要不是从图就能看出来的，只看现场表现的话，那只能很遗憾地给李一博一句呵呵了。现场发挥实在看不出刘浩的暗无天日有什么利用到地图的战斗发挥，但是李指导是那么容易对付的吗？叶修打得很好，李一博说，从一开始就看清楚了地图对他不利，所以一步一步地将对手引入他的设计，一波控制住后立即搞定了比赛。 是啊是啊，刘浩到底想利用这图做出什么样的文章呢？我们根本没机会看到。 潘林也附和着李一博的思路。 这场老队友的对决并没有引发我们意料中的火花呀，叶修轻而易举地获得了胜利。是的，叶修轻取一胜，现在星星1:0已领先，现场的呼啸粉丝看起来有些失落啊，大概也对这样的场面始料未及吧。说起来，首席出战的选手通常都会选择风格比较硬朗的，这类选手比较能带动气氛，即便输掉也不至于太让人扫兴。刘浩的话应该是一名计算型的选手吧，算得不灵那输的可就比较难看了。 嗯，这场看起来他是有点不作为啊。 两人的议论中，两位选手都已经开始下场。刘浩脸色难看地走在路上，耳边听到有一些嘘声，显然还是有很多呼啸粉丝对他首战的表现很不满意。不过整体来说，呼啸观众对刘浩还是相当宽容了。 让我们准备欣赏双方第二轮的对决吧。 潘林说着，镜头也交到了现场的电子大屏幕，双方个人赛第二轮出战的选手名字很快在屏幕上打出。星星、莫凡、毁人不倦，呼啸郭阳、气冲云水。 又是一位前加时选手啊。星星派出的是莫凡，而不是最近一直固定出场的罗辑或是魏琛，看来形势之紧张终于让星星也不敢继续让罗辑和魏琛这两位找状态了。 这种时候了，再丢分可就没什么机会找回了。 是的，最后两轮任何一分都极其宝贵，很有可能最终欠缺的就是这一分。呼啸战队丢失了一分，不过位列积分榜第七的他们比起第八第九还是有一点分类优势的。而此时比呼啸更需要分数的位列积分榜第八的百花战队，却也在个人赛首战丢掉了一分。宋英奇霸图的小将先发上场，最终击败了百花的老将张伟，为霸图先取一分。而后第二位上阵的霸图选手顿时引起了百花满场的嘘声，张家乐。只能是张家乐，每每回到百花主场迎接他的都是这样的礼遇。从百花退役算起已有3年，从加入霸图算起已近2年，百花对他的怨念似乎始终从没少过。即便有很多理解他的百花粉，但他们的声音并不能完全占到上风，反倒是那些痛恨张家乐的粉丝存在感总是更加强烈。而在本赛季中段百花粉丝自己组织的一次百花史上选手评选活动中，百花粉丝最感谢的和最讨厌的选手居然全是张家乐拿了第一。张家乐在百花是天使和魔鬼的合并体，有人更念着他那么多年的贡献，有人更痛恨他在最后时刻的背弃。爱与恨就这么纠缠，争论似乎永远也不会休止。此时他上场，现场有掌声，但更多的还是嘘声。 毕竟此时此刻百花急需胜利，而张家乐却成了挡在他们面前的一道障碍。这个更能激起的显然是仇视而不是感激。而百花方面，这轮出场的选手名字打出后，现场顿时都是一怔。邹远，花繁似锦。就是这么巧，百花新旧两代弹药专家就这样针锋相对地站在了场上，空气似乎都有些凝固了。张家乐的神情却很平静，走到今天这一步，他再不会有别样的情绪，那过去的种种都已经被深埋在了心底。他会回忆，但绝对不是现在这个时候。或许分数对于眼下的霸图来说已无所谓，但张家乐也绝不会就此向百花卖好。他希望可以得到百花玩家们的谅解和支持，但是绝不可能是用这种方式。他会认真打好这场比赛，对霸图无关紧张的胜利，但却是他对自己、对百花最大的尊重。枪响，两位弹药专家已经站在了一起，这大概是目前荣耀中最优秀的两位弹药专家，他们同出自百花战队，同控制着以花为名的弹药专家角色。谁更强，谁更弱，这似乎不是一场比赛就能说明的问题，一场比赛只有胜负。邹远的打法是对张家乐很大的继承，不过在这之后也融入了许多他个人的风格，两人的打法似乎一样，其实却又并不一样。这无关优劣，只是各自将自己的能力展示到极限。轰鸣声中，弹药像花一般盛开着，在这一刻，所有人都忘记了所有的纠葛，每个人的神经都只被场上的一切给牵动着。胜负，只有胜负，无论什么人、什么职业、什么样的打法、什么样的纠结，到了场上最终所展示出的只有胜负。输了的倒下，站着的赢的比赛，除此不会有第二个结果。而当这一终点来临的时候，荣耀，电子大屏幕上闪出了这两个大字，全息投影的比赛画面也在最后一击的这一瞬会拉慢速度。花一般盛开的弹药火光中，花繁似锦倒了下去。邹远终究还是没有战胜他的前辈。而张家乐，他很清楚他的这一胜对霸图可能只是锦上添花，而对百花却可能致命。但他没有犹豫，没有退缩，毅然决然地让百花缭乱开出了最后一枪。而这一枪会给百花战队带来什么样的后果，这已经不是他要考虑的事儿了。百花战队的核心选手、王牌角色，这都已经是过去。2-0，霸图客场挑战百花，在几队并不需要过分在意胜负的情况下，却先声夺人，将百花逼到了悬崖边上。而从其他场次传来的消息更让百花感到心慌，仅差他们一分的301队，本轮对手是倒数第一的林海，此时他们已经连下三城，及时的积分榜上已将他们挤到出了前八。雷霆主场对轮回的比赛此时也结束了两轮，雷霆竟然在他们并不擅长的个人赛里2-0领先了轮回。胡晓对星星个人赛两轮战罢，此时1-1平，直接竞争对手打成这种交替上升的比分，这对于其他对手而言是最难受不过的。大比分的落后才更容易出现超车的空档。一个好消息都没有，暂坐第9位的百花战队再无退路。胜利，他们需要胜利，这轮如果不能得分，那么他们的赛季恐怕就将在这里划下句号。百花下一轮是客场对轮回，实在很难将希望寄存到下一轮。 一定要赢啊！ 带着所有百花人的期待和寄托上场的是百花战队的召唤师选手朱孝平，而他要面对的是霸图战队那个不动声色凭借走位站位来展示实力的秦慕云。朱孝平知道这一场至关重要，但是好难办，他的召唤兽完全无法对秦慕云的零下九度完成包围，精准的走位让他在召唤兽大军中穿梭自如，而后他的子弹却是一发又一发地送向了朱孝平的风客。派上包围的召唤兽上弦不够，朱孝平根本没有余力还留召唤兽来保护自己，他进退两难，最终很遗憾地输掉了这至关重要的第三场。0-3，百花已是0-3落后了，在形势已经糟糕的不能再糟糕的情况下又被霸图补了一刀。朱孝平下场时神色惨然，他没有实现全队还有全场观众的寄托，他知道这一败意味着什么。现场死一般的沉寂，无论对百花的表现有多不满，此时的观众都已经没有心情去嘘去起哄。要赢啊，所有人心里只有这么一个声音，要赢。 不能再丢分了，接下来的七分我们必须通通拿到，现在是我们本赛季最重要的时刻，大家一定要集中精神，胜利，一定要胜利。除了这个，将脑子里的其他念头通通抛掉，不要指望霸图战队会松懈，不会，那支队伍从来都不会。我们只有将自己的一切拿出来，通通压在这场比赛上，这是我们自己的机会，只能靠我们自己去把握，赢下去，一直赢下去。 个人赛后那短暂的休息中，于峰为百花全队拼命地打着气， 上，不要让对手看扁，不要让粉丝失望，拿下他们！ 于峰吼道。